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钢琴曲是电影《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目前正在热映当中，上面这首钢琴曲呢，是这部电影当中新角色丽塔的个人主题曲。这是一个悲剧角色，在第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当中对它的铺垫也在这一部当中进行了延伸。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目前一共两部，配乐是詹姆斯·纽顿·霍华德，他擅长古典和现代结合的配乐风格。那下面的这首《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同样出自《格林沃德之罪》。 Thank you. 在第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当中，有一首非常俏皮的爵士乐，这是电影最后雅克布的烘焙店开张的时候的背景音乐。因为电影设定在1920年的美国，因此呢，这部开店的背景音乐也是非常的合适。2001年第一次看到哈利波特系列的孩子们，现在可能已经为人父母了，再次看到 J.K. 罗琳充满想象力的魔法世界，我们现在依然感觉到让人非常的感动。 My coffee, you're the salt in my stew. You will always be my necessity. I'd be lost without you. You're the starch in my collar. You're the lace in my shoe. You will always be my necessity. I'd be lost without you. Most men tell love tales, and each great dove tells. You've heard each no way. This way is my own way. You're the sail of my love boat. You're the captain and crew. You will always be my necessity. I'd be lost without you. 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心， 听进了心。

电影里一个接一个的彩蛋，让无数已经为人父母的八零后甚至是九零后连连叫绝。下面的这首经典的《我永远也不放弃你》也出现在了电影当中，歌名呼应了电影的主题。破坏王其实是一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街机游戏《快手阿修》当中的一个反派角色，他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在《快手阿修》当中大搞破坏。其后，再由玩家操作的英雄人物“快手阿修”及时的赶到并且修补，赢得奖牌。厌倦了在游戏当中搞破坏的破坏王拉尔夫，离开了自己的游戏，去别的游戏世界闯荡。这就是这个电影系列的故事的核心。虽然很简单，但是每一款游戏都深刻着八零年代、九零年代两代人的共同的回忆。因此呢，使得这部动画片一经上映就收获了满满的好评以及票房。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无敌破坏王》的人物主题曲。Wreck-It Ralph is a giant of a man, 9 feet tall with really big hands, living in a stump on his very own land until his world went crazy.Minding his own business on the day they came. They showed a piece of paper saying eminent domain. They built an apartment building saying progress was to blame. So he got mad and he turned bad. Brick by brick he's gonna take his land back. Wreck it, wreck it, Ralph, as fast as you can. You know you can do it with your colossal hands. So pull up at St. Felix and that building stand. I wreck it. You fixed it! Felix is a really great guy. Watching it all turbocharged when it's applied. Not just a superintendent, he's a super, super guy. And everybody loves him. With his trusty tool belt and steel-toed shoes, nice hunters believe that Felix just can't lose. So when Wreck-It Ralph starts to come unglued, he doesn't get mad, cause he's so rad. With your colossal hands. So don't let fix it, Felix, in that building stand. I wreck it. I fix it. Fix it, Felix, as fast as you can. Use the magic hammer you got from your old man.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爱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遥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

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和你分享的是一些精彩的奇幻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两年 VR 技术和电影科技的迅速发展，这两年上映的奇幻电影真的是比之前要多很多。前段时间最新的漫威电影《毒液：致命守护者》也是一部奇幻电影，讲述了艾迪受到了不明外星物质共同体的入侵与控制，成为了亦正亦邪的另类超级英雄的故事。这是漫威漫画史上第一个反派超级英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艾迪的布鲁斯》。 伴随着漫威新英雄的故事上映， DC 漫画也推出了新英雄的故事《海王》。 DC 和漫威各有一个超级英雄的宇宙，这些年呢，这两家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奇幻的电影故事了，也让我们了解了完全不同的奇妙的世界。上面这首《最难按的按钮》是电影《海王》当中的插曲，那接下来的曲子呢，是电影《神奇女侠》当中的插曲。

们这首《胡桃夹子》是2018年最新迪士尼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国王》当中的插曲。值得关注的是，电影里的这首曲子是由我国钢琴家郎朗弹奏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部影片的片尾看到郎朗的名字。这个画面也挺有意思的。这部电影讲述了克拉拉收到了教父赠送的一个胡桃夹子，结果阴差阳错地进入一个神秘世界的故事。下面这首歌是电影的片尾曲《闯入我的世界》。 I thought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ot me to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Fly like a cannonball straight to my soul.Tear me to pieces and make me feel whole. I'm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and carry this weight, but with every step I keep questioning what is true. Fall on me 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 you Fall on me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your light. Soon you will find what your heart wants to know.Don't give up hope, for I know you are close. And all you have ever dreamed, wished you could ever be, is waiting to find you wherever you go. Believe in yourself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 Know I am smiling with pride every day. My love will forever be stronger than stone. Don't be afraid, you are never alone.Fall on me 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 you are. Fall on me with all your might. With all.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宫崎骏电影《龙猫》的片尾曲。这部电影即将在我国的院线上映了，这是宫崎骏的电影第一次在我国大荧幕上正式上映，也是电影《龙猫》在日本上映的30周年了。在影院上映的《龙猫》将以一种更高清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毛茸茸的龙猫也已经成为了宫崎骏工作室的代表形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奇幻的世界。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